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4月11号，星期三。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职位要在节目当中向大家来发布。为什么呢？因为每周三我们都是固定的和大家来聊招聘、求职、就业的话题。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北京，人才市场报的我们的同行雷雨田。雨田你好。 香露你好。 嗯，人才市场报呢有很多的这种资讯，同时呢还会发布很多的这种招聘的信息啊，大家呢也可以定期的关注关注。那么我们跟雨田啊也合作了很多期节目哈，在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介绍了很多最新的职场的信息。那今天在发布这些职位之前呢，要来说一个重磅的新闻啊，就是今天上午我们刚刚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从4月16号开始，北京市启动首批积分落户的申报工作。今天呢也发布了北京市积分落户操作管理细则。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细则的内容。那么下列人员呢是可以参加积分落户申报的：持北京市居住证，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在经连续缴纳社会保险7年及以上，且无刑事犯罪记录的，都可以参加积分落户的申报工作。现在呢是4月16号到6月14号为首批积分落户的申报阶段，6月15号到7月30号是核查阶段，市属各相关部门分别对提交的申报数据进行比对核查，得出一个初步的核查结果。到了7月31号到9月4号是复查阶段，9月5号以后根据申请人员实际的积分情况，统筹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和人口调控的目标要求，将会合理的划定落户的分值。也就是说前面呢是申报核查再查啊，那么9月5号以后就会划这个分数线了，确定落户的规模。那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将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向社会公布落户的分值以及公布拟落户的人员信息。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分儿是怎么积的啊，有哪些加分项，有哪些减分项。首先我们来说说加分项啊，包括合法稳定就业指标。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北京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且连续工作满1年及以上的，或者是在北京投资办企业连续经营满1年及以上的，也可以在北京注册登记为个体工商户连续经营满1年及以上的，以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年限作为合法稳定就业年限的计分标准，每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1年积3分啊。就前面有一些前提啊，工作也好，这个投资也好，做个体工商户也好啊，这是一个时间的前提。那么怎么计算呢？是看你连续缴纳社会保险的这个年限啊，满1年积3分。另外呢还有 合法稳定的住所，这个里面呢就包括你自己有房子，你租房子，或者是说用人单位提供了有合法产权的房子，每个积分呢都不太一样。那么比如说自有产权住房每连续居住满一年积一分，在合法的租赁住所或单位宿舍每连续居住满一年积 0.5 分，当连续居住年限多于缴纳社会保险年限的时候，以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年限作为连续居住年限。这里面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细则，比如说有些呢有很多的加分项，但不是每一项啊都累积，有一项达到最高了，那么我们就不算其他的项了啊，取最高分。我们再来看教育背景，大学专科含高职是加 10.5 分，大学本科学历并且取得学士学位加15分，硕士学位有研究生学历加26分，研究生学历并且取得博士学位加37分。还有就是你的居住地和你的就业地这一块也有加分项，从2017年1月1号起，居住地由城六区转移到北京市其他行政区域，每满一年加两分，最高加六分。也是从2017年1月1号起，就业地和居住地都由城六区转移到北京市的其他行政区域，每满一年加四分，最高加12分，这个加的还是非常多啊。再来看创新和创业，这就包括创新以及创业了啊。那么这个呢是只记最高分不累计加分的，包括哪些呢？在科技文化领域以及创新创业大赛获得国家级或本市市级奖项的可以获得相应的加分，国家级的最高加12分，北京市市级奖项的最高加6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说你在不同的这种高新技术企业啊，还有一些孵化器工作的话呢，它也有相应的加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不一一为大家介绍。此外再来看一个这个重量级的加分项啊，就是获得了一些荣誉和表彰，如果你获得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加20分，如果是全国道德模范或首都道德模范也加20分，如果是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或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也加20分，当然这个是不累计加的。另外呢连续三年啊缴税工资薪金以及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纳税额平均在10万元及以上的加6分啊，这个是一个平均的纳税额度。还有年龄也加分，不超过45岁的加25分。前面我们说了，只要你没到法定退休年龄都可以参加这个申报，但是如果你的年龄没有超过45岁是加20分啊，加20分。再来说扣分项，扣分项呢有一个，而且这个扣分项很猛，就是2017年1月1号起在北京市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的每条行政拘留记录减30分。这个细则啊非常的详细，大家呢应该在现在就可以在网上查询到了，自己也可以做一个测算哈。但到底多少分可以获得落户指标，刚才说了现在还没有定。那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负责人是这么说的，根据积分落户管理办法规定，将由市委市政府根据每年实际申请人员的规模情况，结合年度人口调控目标，统筹考虑城市承载能力和人口调控目标，合理划定落户分值，确定落户规模。啊，简单来说就是先有一个你落户的人数，再根据这个人数去找这个分数线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想说的是，您不是，怎么有机会落户呢？啊，祝各位朋友好运。这是北京市积分落户操作管理细则发布啊，北京市呢，这也是响应全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因为在国务院呢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文件，要求各个地方呢都出台这个积分落户的政策啊，那其他的一些大城市呢也陆续出台了，北京这一次呢也是非常 应该来说呢，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出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北京的这种首都功能定位啊，有了新的变化，以及北京对于人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大家也能够看出来，这里面的一些设计啊，这样的一些加分项呢，也是要考虑到整个首都功能定位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方向啊。所以也为我们今后找工作求职啊，也是指出了一些方向。当然有些朋友呢，他可能就是北京户口啊，不在乎这个。好，不在乎这个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发布职位信息，有请雨田。不知道雨田作为一名有北京户口的朋友，听完我说这么多，你是什么感觉哈？ 因为现在这个全国各地都已经开始打响了这个抢人大战，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北京出台的这个积分落户这个政策的的确确对于人才来说也是构成了很大的吸引力，可以在网上搜索细则。 对你来说有感觉吗？ 对我来说，因为我是北京所以我就没有具体的能够感受到。 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将会拥有更多更优秀的人和你生活在这个城市哈，我往大的说是这样哈。 对 对，当我们说优秀的定义不应该是收入高啊，学历高，优秀的定义应该是每个人都为这个社会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对， 且自己还感到很满足。 没错。 来，我们下面说一下招聘信息。首先雨田要送出的是针对于应届毕业生的招聘信息啊。现在这个时候还在对应届生敞开大门的企业应该是越来越少了。首先问一下，这个是今年六月份毕业的还是明年六月份毕业的？ 这个是主要面向的是2018年， 所以就越来越少了嘛，马上人家就要毕完业了哈。抓紧最后上车的机会，请雨田介绍。 首先呢是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它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大型集团公司，然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它的招聘岗位有商务助理、售后助理、财务会计助理、信息技术助理和审计助理等等。然后它的招聘专业也涉猎的比较广泛，有计算机、软件工程、通信工程、电子工程类，以及国际贸易、财务、会计、审计专业、英语、法语专业的等等。所以这个每位应聘者呢，他可以最多申请两个岗位，然后登录咱们这个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官网报名即可。 好，我们都说的是报名的信息啊，大家可以到官网上具体去查询。 对， 好，还有就是哪家公司在招聘？ 还有的就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软件中心，它呢这个是中国银行总行的直属机构，然后在这个北京、深圳、上海、西安、合肥都有这个分中心，工作地点呢也是就是在这个五个城市，招聘的专业有计算机，还有相关专业，以及交互设计、视觉设计等等。 如果老家在这几个城市的，也可以考虑一下。 对，没错。 下面这家公司是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这隶属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他们目前招聘的这个专业有船海、机械、动力类、计算机类、经济管理、新闻、文史类专业哈。这个也到官网去看。另外就是国资委机关服务中心，这个单位也在招人。 对，这个国资委所属事业单位，然后它主要承担的是国资委机关办公与职工生活，提供后勤服务，承办机关委托事项等工作职能。它的招聘对象就是2018年的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有公文写作类，然后还有基建管理岗以及财务管理岗等等。它的报名时间呢，截止到4月13号的晚上5点。 这个快结束了啊。 对， 这是事业单位，不是公务员招聘啊。下面这个也是事业单位，叫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这个是原来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直属事业单位。 然后他呢也是这个报名时间是在4月15日然后晚上24时，他的招聘岗位呢涉及了诊断试剂检验、中药分析、一般毒理研究、药品质量研究与评价、食品理化检验等等。然后这个报名人员呢也可以 通过这个中检院的这个网站查询招聘公告。 嗯，全称叫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啊，检是检查的检。 嗯， 这是几个面向应届毕业生的招聘信息。我们再来看几个北京市属的事业单位的招聘信息。 嗯， 包括通州区教委和房山区的部分事业单位。 这个通州区教委呢，它的这个事业单位招聘人数是142人，它不仅仅是面向2018届的毕业生，还有就是2017届的这个未就业的北京生源的毕业生也可以参加，然后主要是这个采取的网上报名形式，这个报考人员可以通过北京市通州区教育委员会官方网站进入北京市通州区教育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然后进行报名。它的这个截止时间呢是4月17日的晚上5点。 反正这几个招聘信息都是快结束了哈。 嗯、对对。 所以大家也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嗯、另外就是房山，房山这次呢有31个部门在招人，嗯、都是事业单位。 对。 都是事业单位啊，招94个人。嗯、啊，我们请雨天简单的说一下。 嗯，他的这个也是就是这个房山区他提供了这个31个主管部门，然后拟招聘94人，他也是在这个4月25日下午的这个4点期间，然后拟这个登录房山区人事考试中心网站，进入房山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网上报名系统，填写报名信息即可。然后这个要求呢是每名考生只限报考一个单位的一个岗位，所以这个有感兴趣的咱们一定要审好了。 嗯，好，那这是房山区的一些事业单位的招聘啊，招聘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嗯， 特别是这个大家要看清楚自己所学的专业以及对于啊、 嗯、 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要求是否是一致。 嗯， 好，我下面再来说一下北京市公安局啊招聘的一些信息。那这次呢是招聘勤务辅警，公开招聘65名勤务辅警。这个要求是这样的，就是具有本市或外省市常住户口，年龄在18岁以上40岁以下，具有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啊，还有就是本人没有这个违法犯罪的记录，包括家庭成员以及主要社会关系人员都没有违法犯罪的记录，没有被开除公职的记录，家庭和本人成员经公安机关政审合格。此外呢，就是身体健康，具备在自然条件下胜任岗位工作的条件。另外就是如果是北京市公安局在职勤务的辅警是不得报考的，以及有北京市公安局勤务辅警工作经历的人员是不得报考的。这次呢招65个人，主要是4个岗位：视频巡控、信息录入、车务协理、事故协理，分别啊招12、13、34和6个人。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报名的时间哈、啊，从4月9号开始，可以通过北京东方汇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官网进行查询。报名的时间是今天上午9点到后天下午的4点，也是在这个东方汇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官网啊进行这个报名。后面就是网上报名之后呢会有一些这个资格审查的工作，大家可以根据上面的要求来进行啊。我了解到的信息就是这次的这个待遇应该比往年会有所提高，哈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职场帮帮团，继续为大家发布职位信息。接下来呢是一些社会单位企业的招聘啊。我们首先来说的是北京宜城生物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招好多人。明天先给大家说说这公司的一个背景。 好的，这个北京宜城生物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啊，它成立于1993年，然后主要是经营这个生物产品、生物电子产品及设备、医疗器械产品、医疗保健品等等。嗯，据我所知呢，他们这个公司啊，有一个是主要面向的是这个糖尿病 还有这个血糖检测系统，哎，这方面的提供就是这个保健品的生产与销售业务。然后还有就是最近他们这个公司运营了一个网络慢性病这个管理平台，叫做宜城网络医院，然后也是业务都是围绕着这个生理健康这方面的。 嗯，好，他们招哪些职位呢？ 嗯，他们这个招聘职位首先是这个质量检测，也叫 QC， 然后他的这个薪酬是在4000到6000元，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主要是负责这个试剂类成品取样工作以及生产全过程的质量监控工作，负责试剂类产品的这个记录和审核工作，然后要求是生物学、化学或相关专业毕业，大专以上学历即可，具有一定的质量监控工作经验，熟悉洁净车间相关要求。 嗯，另外招一名实验员，主要是参与公司的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研发项目，这个要求是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有电化学知识、传感器研发经验者优先考虑。这个岗位的薪酬和质量检验员的这个薪酬都是4000到6000块。 嗯， 好，下面这个招得多，招30个。 嗯，对，下面这个工作呢是包装工，他的薪酬是3000到5000元。嗯，主要是这个要求身体健康，动作灵活灵巧，然后有这个食品安全健康证的，就即可。 嗯，要求高中级以上的学历哈。 嗯， 另外招一名库管，薪酬是3000到5000。这个要求熟悉基本的 ERP 操作，做出入库的管理。 嗯， 还有招3名电话销售，薪酬是4000到6000。 嗯， 公司的地点在哪里？ 啊，他的这个公司地点是北京市朝阳区9仙桥东路1号 M2号楼5层。 嗯，在九仙桥那块啊。 嗯，对。 嗯，好，联系方式。 嗯，对，他的这个联系方式是电话6501-8511-8118，6501-8511-8118，联系人是林迪。 好，其实这是一个高新技术企业啊。 嗯， 在这次的这个北京市结婚落户办法当中也谈到了，就是说，在一些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是作为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或者是你参与了投资，或者是就业啊，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加分项啊。 嗯， 所以就是未来咱们在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工作的话呢，不仅可能会享受到这些企业他自己的成长，可能还会享受到政策上给予你的一些格外的哈， 没错， 优待。好，再来看下面这家公司。 嗯，下面这家公司呢，它叫北京微服天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他们公司有一个东东快跑，是一个 O2O 为这个特定人群然后进行特定服务的，它是以这个划定这个白领人群，然后为这个白领跑腿了，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为他们配送这个办公室零食啊，办公室用品啊，就是这方面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好，所以招配送员招15个。 嗯，对， 薪酬是4000到6000。啊，他这个有工作时间，早上8:45到晚上6:20，就人下班他也下班，人上班他也上班。 对对对， 是吧？ 嗯， 他们是这么写的啊，就是说，每日无责任底薪是110，每日餐补12块，话费补助每月50，夏季还有高温补助，送一单货提1块钱，推广促成订单的每单提3块钱。每月绩效奖金500，但是他这个要求自带电动车，每月提供车补100块。 对。然后呢，就是他们招聘的第二类呢，就是微信活动策划专员。 嗯， 然后薪酬是6000到8000元，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主要负责的就是公司微信、微博等网络媒体平台的各类推广活动的方案策划与撰写，以及这个调查啊、开发呀，更多适合线上推广的渠道活动。 好，来看这个岗位，行政专员招一名，薪酬是5000到6000，这个主要是公司的一些内部的行政事务，填报表啊、证照年检啊、车辆年检啊、固定资产管理啊， 啊，还有什么接待啊，公关，好像这个行政专员要做的事情很多，因为这个我们听介绍也是一家创业型的公司啊，所以说可能每个人的负责的领域会不少。 对， 啊，薪酬是5000到6000。 嗯， 这个还有一个要求是要有 C 一级以上的驾照，驾龄2年。 嗯，对。然后他也说了，最好就是这个行政专员他能有一年以上的这个工作经验。 嗯嗯，一年以上就可以啊。 啊，对， 本科以上学历。 对。 好，再来看客服专员。客服专员他的这个学历是高中以上就可以，18到30岁之间，薪酬也是4000到6000。我觉得这个薪酬应该是可以商量的哈。 嗯，没错。然后他的这个上班时间是早9点至晚上6点半， 嗯， 周末双休。嗯， 这个要求呢有这个售前营销或者是客服的工作经验。 嗯， 如果有这种电子商务平台的客服经验是优先考虑。 嗯， 这家公司的地点在。 啊，这家公司的地点是北京市朝阳区甜水西园20号楼3层305。 嗯， 然后他的联系电话是13681574303，13681574303，联系人是李丽。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每周三呢，我们会和大家介绍一些最新的工作机会。 嗯。 即将进入广告，广告前呢，来看这家公司是一个物业，北京适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是2003年成立的，那么他们下面的这个物业地点，我看介绍当中写到的有市桥国贸公寓，在东三环这边哈。 对。 那是不是这些岗位都是在这里上班呢？ 啊。 我们来看招哪些呢？物业管理员、物业经营专员和消防设施操作员。 嗯， 一个个来说。 嗯，这个物业管理员呢，招聘人数挺多的，要求50个人。 嗯， 然后他的薪酬是3000到4000元，主要是做每日巡视小区内外，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以及接听业主电话，还有就是做好业主或那个使用人来电来访的接待工作，然后以及业主比如说有投诉啊，他要定期的这个存档上报，然后回访业主，嗯，等等。 好， 嗯， 另外招10名物业经营专员，这个薪酬是3200以上啊。招10名消防设施操作员，这个主要是在中控室工作啊。 嗯，对， 就是负责中控室的这个值班啊和。 嗯， 出现火情之后啊， 嗯， 报告组织灭火呀等等。 对， 但这个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啊，就是要有高低压电焊工操作证，或者是有消防中控本儿， 啊。嗯， 另外呢就是有一定消防工程施工经验者优先考虑。 嗯， 招10个人。 嗯， 薪酬也是3000以上。 对， 嗯，来，请雨田介绍一下联系方式。 嗯，他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朝阳区双井桥北路东市桥国贸公寓4号楼，他的联系方式是67784483，67784483，联系人一女士。 好，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对于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啊，用那种吸引大家眼球或者说调动大家敏感神经的那些东西，但是呢却在导向上有偏差的东西， 嗯， 拿出来做标题做噱头， 对对对， 那迟早有天会被大家抛弃的。 对，没错啊，他你这么写的话，有一天这个读者抛弃你了，可都集体。 对，那就来不及了。啊、 对， 所以啊，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或者说读者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呢， 嗯， 你们以后对这种所谓的职场鸡汤还有什么样的感觉？ 没关系，这个鸡汤咱们可以分着喝。 嗯，好，那我们下面。我给大家熬鸡汤，我们给大家送干货啊， 嗯， 送白米饭可以吧？ 没错， 一些工作机会，虽然有些工作机会是比较的这个初级一些或基础一些，但是呢，嗯、确实没有了这个从业者，这城市还真玩不转。 没错， 比如说下面这个， 嗯， 北京乔福置业有限公司， 嗯， 就是在这个芳草地那块哈， 对对，乔福芳草地， 对他们招很多人， 嗯。嗯，他们首先呢是招餐厅服务员，这个薪酬呢是3000到3500，招聘人数是20个人，然后主要是要求拥有2年餐厅服务生工作经验或与此相当的教育和相关工作经验者的这个人优先考虑。 嗯、是，既然要优先，那你这薪酬一定不能是这点啊，大家也可以具体的聊一聊。嗯、 对对。 啊，因为这个餐厅服务员是最难招的。 嗯。 还招20名保安，薪酬是3000到4000。招10名商场收银员，3000到4000。 嗯。 还有招会计。 嗯，对。这个会计是招聘人数是1个人，然后他的这个薪酬是5000到6500。 嗯。 嗯。 这个应届毕业生也可以。 对， 但是要有会计上岗证啊， 对，没错， 学财务专业专科以上的学历就可以。 嗯， 还招平面设计师。 对，我之前我也挺奇怪的，我说，哎，他这个招聘也是招聘一个人， 嗯、 然后他的这个薪酬是5000到8000元，他主要其实是负责这个创意理念的设计和执行。 嗯。 因为您从他的这个任职资格就可以看出来，他说要求有1年以上广告公司执行设计或印刷厂相关经验，我估计他这个可能招聘的是跟广告宣传这方面相关的。 嗯 嗯，要求是学历是广告设计视觉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有一定的英语基础。 嗯，好，我记得以前我们介绍过一本书， 嗯， 叫24节什么广告创意课还是什么，忘了本书名了哈。 啊， 他就把那个诚品书店的那个广告文案都收集在这个书里面了。 哦， 嗯，对，然后这个设计者写的这本书，他同时还教课，在这个一些大学里面教课。 啊，那这估计得是这个设计师的心中的圣经了，这得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公司里面。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如果做得好的话，嗯、还真的不是在于这点收入，而是在于你的这个 对对 作品啊。 对，没错。 嗯、好，接着来说。 嗯，然后他还招聘的是保洁员，招聘20个人，薪酬是3000元，然后要求的是按照这个商场卫生和对客服务，然后完成及时向客户主管报告维修设备和项目等等。 嗯，啊、嗯，刚才叫14堂人生创意课。多了10堂、 哦、 作者叫李新平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好，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啊。 嗯，他的联系方式是13661282969，13661282969，联系人古斌。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职位。下面这个职位呢是北京铁道工程机电技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啊，很长。 对，然后它这个简称呢就是北京铁道所。 嗯， 它创建于1989年，然后也是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以及国家火炬计划的重点企业。 嗯，但是他们没有招这个跟铁道有关的技术人员哈、 啊， 招的还是一些这个、 啊、比较基础的一些岗位。 是的，行政啊、后勤的这些人员， 嗯， 包括主管会计，薪酬是8000到10000。 嗯，对。然后他要求学历是本科毕业， 然后负责公司全面的财务会计工作，然后处理凭证审核、记账、核算、报表、财务分析等日常工作。 他这有一个要求，就是财会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两年以上，双软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财务工作经验，有这么一个硬性的要求啊。 嗯， 好，再招两名行政专员，薪酬是5000到7000，这公司的起薪也不低啊。 啊，对，不低，还不错，听着。然后他这个行政专员主要就是负责公司来访接待工作，以及协助领导完成重要商务接待、会议、外事及团体活动。还有就是做好这个文件起草啊，各类资产易耗品的出入库盘点、登记和管理工作等等。 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就可以考虑啊。再来看人力资源主管，这是招一名，薪酬是8000到12000。 对，这个。 这个岗位呢，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是负责招聘、培训、绩效、员工关系、薪酬福利，应该是一个全面的工作， 对， 都要负责。要求呢是3年以上大中型企业本岗位的工作经验，至少精通2个模块，如果有人力资源全模块实操经验者优先考虑。刚才说的就是人力资源的不同的模块，招聘、培训、绩效、薪酬啊等等啊。这个是8000到12000。 对，然后接下来呢是营销内勤，他的薪酬是5000到8000元，招聘人数是2个人，学历要求是本科毕业，然后主要是负责协助营销部业务人员制定合同、报价单位、合同评审等等，收集有效市场信息，把控市场动态，然后以及负责营销各类文件的编号、打印、排版、归档和报表收编及整理。 这个要求呢是计算机、文秘、营销等专业毕业2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啊。如果做过营销助理或商务报价投标工作的话呢，是优先考虑的。其实这个呢就更多的是一个助理的工作啊，给销售做助理，或者说你原来给招投标做过这种助理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啊。再来看招法务专员一名，薪酬是5000到10000，跨度很大。 对，然后这个法务专员他主要是负责公司相关法律文件的起草和整理，以及公司的相关法律事务的建议和处理，负责公司重大决策的法律支持，完成公司的这个法律平台。要求呢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财务会计或法律及相关专业，年龄30岁以下优先考虑。要求是熟悉财务会计或者是法律基础知识，拥有会计或法律从业资格的优先考虑。 最后招两名司机，薪酬是4000到6000，这个司机要求是25到35岁之间，高中或中专以上的学历，3年的驾龄，退伍军人优先考虑。其他的就是司机的一些基本要求，我们就不多介绍了哈。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些岗位啊，都来自于北京铁道工程机电技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京铁道所。请雨天介绍一下联系方式和地点。 他的地点呢，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1区5号楼，联系电话是6370-2759，6370-2759，联系人孙云。 最后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啊在平谷方旭食品有限公司啊。这家公司呢地方很大，有11亩，因为它是一个食品制造公司嘛。 对， 目前呢招人事专员、产品专员、市场专员、库房管理员，还有机修工。我们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人事专员呢，他的薪酬是3500到4000元，招聘人数是1个人，要求呢是组织并协助各部门进行招聘、培训和绩效考核等工作，然后执行并完善这个员工入职啊、转正啊、异动、离职等相关的流程，负责这个员工的人事信息档案的这个管理以及他的维护。还有就是员工的这个薪酬福利、社会保险等等的这个综合管理。任职要求呢是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及相关专业大专级以上学历即可，且从事人力资源工作1年以上， 具备 HR 的专业知识。 嗯，好，其实这是一个人事比较基础的工作啊。 对， 所以说薪酬呢是3500到4000。 嗯， 再来看产品专员，他们招一个产品专员，薪酬是8000啊到6000，6000到8000，看你是属于哪一档啊。 对。 这个工作主要是对公司产品的包装进行设计、推广和开发。嗯， 没错。然后就是他的这个要求也是没有说特别硬性的一个要求，他就是要求这个沟通能力强啊，有相关经验的可以优先考虑。 嗯，好，这个工作其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嗯， 要做消费者心理、消费者习惯的调查。 嗯 啊，另外呢还要了解到竞品的一些促销的方式啊，产品卖点啊，促销的内容等等啊。 嗯， 好，再来看市场专员。 嗯， 薪酬也是一样的，6000到8000啊。另外呢就是库房管理员招一名，薪酬是4000到6000。 嗯，这个库房管理员呢，他就是负责这个库房管理，然后以及这个验收入库，建立这个进货检验台账，然后对仓库所管辖的卫生啊，然后进行清洁保养等等工作。 嗯，他这个库房管理员有一个要求，就是要熟悉 Office 办公软件， 嗯， 和仓储专业软件，就是还不是一个看个仓库， 对， 入库啊、出库啊，都需要用相关的软件来完成的。 嗯， 啊，年龄45岁以下，25岁以上啊。 嗯， 最后一个职位是机修工。 嗯，机修工呢，他的这个薪酬是4000到6000元，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主要就是做好设备维修保养，以及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了解所属设备的工作原理、工艺流程、抢修、检修，然后进行正确判断。嗯，还有就是巡视这个所属设备主要部件的这个使用情况，及时的做好这个设备存在的隐患及这个故障的这个报修。 是，他这个呢要求是大专以上的学历啊，有1年以上机械维修和管理的经验。 嗯， 机械相关专业，受过机器维护、电工等方面的培训。 嗯， 这个是招一名，薪酬是4000到6000元。 嗯， 工作地点再跟大家说一下，是在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平谷园新谷 A 区平祥路7号。 嗯，他的这个联系电话是13522733187，13522733187，联系人曹文超。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职场帮帮团招聘的职位就为大家全部介绍完毕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有一些职位，特别是我们上半段所介绍的面向于应届毕业生的以及一些北京市的事业单位的招聘信息， 嗯， 截止时间呢就在这几天，大家如果感兴趣，要抓紧时间进行网上的报名哈。 嗯， 另外呢也向大家预告一下，在这周六的时候呢，我们节目也会重点的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北京市刚刚出台的这个积分落户的办法哈。 嗯， 欢迎大家到时候呢收听我们的内容。我们的频率是 FM107.3，播出时间12:30到13:30。谢谢雨田，谢谢。 嗯，然后老师最后想给这个我们这个公众账号，打一个小广告，就是我们的这个好工作微信公众号，大家如果平常可以搜索，然后点击，我们会定期发布，就是各种这个职位招聘和公司这个应届生的招聘等等。 嗯，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嗯，朋友们，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杨雨欣。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